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迟小秋演唱的京剧《玉堂春》。先请听女起介，迟小秋扮演苏三，梅庆阳扮演崇公道。 现当差，因我嘞上了几岁年纪，为人又很老成，因此太爷命我代管女监。今有案院大人在省中下马，太爷命我将苏三借往太原复审。天儿不早了，监中走走。哎，官事官办到了，调开调开。 哎，敢是做监的吗？ 什么做监的？我来了。 哎呦，上差到了。哎，上差您进来。 哎，来了来喽。 哎呀，上差老爷您倒好啊。 哎，我好。我见你好啊。 哎，我也好。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？ 我呀，啊，提捆差事。 您提谁呀？ 我说你这儿有个苏三呐。 有啊， 把他给我叫出来啊。 哎，是的，您等着啊。我说苏三走动啊。 见过穷老婆。 声点啊。 怎么还要带至新家母？ 朝廷的王法哪有不带的呢？来来来，带上带上。我这帮个忙啊。我不放心，我得洗洗他。 啊，老板， 怎么着？ 你前去投文，我在那厢等你。 哎呦，好的，大官子老在行了。对了，你在那边等着我，可别走远了啊。漂亮，我呀，我投文去。我说哪位老爷开门啊？ 干什么的呀？ 苏三起谢了，您把文书赏下来吧。 听禀。 是。 常家一名崇公道。 有。 户家一名崇公道。 有。 哎，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担当两份差事啊？ 不瞒您实说得了，这趟差事啊苦了点，领的盘缠不多，俩人不够，一个人又有点富裕，况且呢又是一口女饭，半道上也没有什么闪失。得嘞，您高高手你就过去了。 你可真能说呀。 实话， 正格的这趟差事哪儿啊？ 省城太原。 哎，好地方啊。 感情 听说那儿出好螺啊。 对了， 我这有俩钱，你给我捎个轮回来呀、 啊？就这俩钱啊？ 啊， 连轮椅吧你也带不回来呀、 啊？还什么轮啊？ 那您说什么轮啊？ 蚂蚁轮啊？ 这那要蚂蚁轮可干什么呢？ 我晒松香。 晒松香有什么事情？ 我蘸曲灯。 蘸曲灯不用松香、啊， 用什么呀？ 用黄。 哦，蜡黄、 冰糖、 绵羊， 你拿过来吧。这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退堂吧。 哎，这位老爷好打哈哈，您瞧见没有？ Thank you. 位在这会儿是主告天地呀，还是哀求盘缠呢？ 一不知告天地，二不哀求盘缠。 那么你祈求何意呢？ 请老伯问问，又往南京去的无忧？ 上南京的干什么呀？ 与我那三郎带上一信，就是苏三。 怎么着？ 去了军 营。哟，对，他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还惦记他的心上人呢。哎呀，做妓女的要都像他这样，那也算是有良心的了。好事给他问问。我说店里的掌柜的请了。 受了。 有上南京的没有啊？ 上哪儿就去。 哎，那么如今呢？ 就是 老家老家老家，您瞧出了口了。苏三呢问来了，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了。 如今呢？ 如今呢、啊、净上街上热和八姑喇嘛庙拉乐得的啦。 我苏三好不命苦。 别了别哭了，饭单上人多，咱们再打听啊。这么重的家了，来来来，咱们去掉了，去掉了啊！ 莫来莫来，此乃是朝廷王法，也能取得。 哎呦的，他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傻孩子，什么王法不王法呀？在城里听他们的，这出了城了，可就得听我的了。这就叫瞒上不瞒下，来来来，趁着没人去掉了啊！ 这次多谢老板、 哎。来来来，去掉了，去掉了。松快多了吧？ 如此看来，老本你倒是个好人呐。 好人，哎，好人怎么的？不但你说我是好人，可这洪同县都说我是好人。好人不是，连个儿子都没有。 怎么，这样的好人连个儿子都无有？ 非但没儿子，还有一件别扭呢，把个孙子也给耽误了。 徐小丽呀、啊， 好说好笑的。 啊，老伯，若不嫌弃，我情愿拜在老伯名下，作为民林一女，不知老伯 岁了，又瘦了，怎么个干闺女？嘿，您瞧喂，他这个五官相貌够多体面呐、啊，真是啊，眉清目秀，粉面桃腮，鼻花花结语，鼻玉玉生香，这样的品貌，将来一定是有造化的了。哎呀，这个干女儿算收着了，可惜穷干爹没落的，要什么没什么。哎，得，我呀就拿他折折修脸吧。我说苏三呐，我这儿有根棍儿，全当咱们爷儿俩的见面礼儿了。一拄着他走，这三条腿儿岂比两条腿儿省劲儿多？ 日次你我妇女慢慢地走吧， 咱走嘞。 在院中艰苦受尽，嘿，那是宝儿拿你当作摇钱树，叫你常年的给他赚钱，那样的日子何时是个了呢？到如今只落得罪役罪缺，哎，谁让咱们摊上官司了呢？你就盼着到了省城见了都天大人，判明你这冤吧，你的官司啊就有了出头之日了。别着急，耐点烦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咱们走吧。 走吧， 什么？可恨爹娘心肠狠，不应该将你卖入昌门。这话呢，有你这么一说。本来吧，为人父母就应该教育儿女成人，绝不该卖女儿为娼。话虽如此啊，可别埋怨你父母，她是这个妓女呀，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。但是我听人说过呀，这是列国齐桓公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用管仲为相，是他兴的这个客气路计，设立了300处乐户，赚取你们这个美貌的年轻女子，日食胭脂花粉，招待各国商贾，得前朝满归齐桓公所有，就为他复国，不管女们的痛处。从那时到而今，这几千年来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的良家妇女呀、啊、要恨呐、啊、你就恨他，这个丑根是他留下的，埋怨你父母可干什么呢？咱们呀，走吧， 走吧。 孩子，你要说这个话，可就算你没良心了。像那沈大官人花了那么些个银子钱替你赎身，出其为良是件好事，你怎么倒埋怨起人家来了呢？哎，按说那个沈彦霖他也是不对呀，家里头有媳妇吗？干嘛又把你弄回去呀？一夫二妻又都是这个岁数，今儿个在你的屋子里头日子长，在他的屋子里头日子短，这天长日久哪儿能够不吵？这是沈彦霖有俩糟钱买了个家宅，不安自找其祸。 走吧， 走吧。 Thank you. 你说什么？屁事不应该用药面毒死夫君。傻孩子，你错了。皮氏这碗毒药面本来是要害你一死啊，没想到叫你倒霉的沈燕林他替你吃了，当时呜呼哀哉，才闹出这么大的事来。哎，这可是个警示文啊。所以说呢，这夫妻间的事情一定要说了好了，如若不然可真有这性命之忧啊。走吧走吧。什么呢？他是皮氏花银子钱买回来的。皮氏叫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；叫他打狗，他不敢骂鸡。俗话说得好，爱金似金，是爱玉似玉。他爱着皮氏那样的，能消得出好来吗？他跟赵建生这也是那么乱七八糟的，说这个都没有用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县令贪赃，听我告诉你说，王县令那个官儿也是范本范例拿银子钱运动来的。自打上任以来是挂铲地皮，吃的喝的穿的用的，哪一样又不是民脂民膏了呢？俗话说得好，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无情你拿钱来，那个黑幕啊打了去了，你管不了我。走吧， 走吧。 邪钱呢？你说这个都没有用，你说他这干什么呢？ 啊！ 不带我走。 四三呐、啊，可真有你的啊！岂能把我气死？这一哄呢，拿那小手一呼着我这老胸脯，我这气呀、啊、全都跑了。我说四三呐、啊，咱们爷俩没气声，真隔得了，离省城不远了，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。不要紧的，咱们把状纸藏在行家之内，稍时见了都天大人，必然当堂劈头开家。哎，这可就递上去了啊！ 如此甚好。 来来来，带上带上。 下面请听三堂会审，池小秋扮演苏三，宋小川扮演王金龙，高彤扮演刘秉义，穆宇扮演潘必正。 回房叫用，请到 任凭皇亲国戚，哪怕侯伯公卿，枉自犯法，于庶无名，居要按律而行。但愿望君龙蒙圣恩，放我八府巡案，奉命巡查山西，在洪洞下马，使我查得旧案之中，内有谋私亲夫一案，不知因何将苏三也牵连在一内，因此将人犯提到太原府审，稍事升堂就先审此案，正是一朝身荣幸，难忘旧恩情。 师父，心愿莫翰林，门上哪位亲事？做什么的？烦老通禀，破案二位大人求见，何着？ 其大人不按二位大人求见， 有请， 有请， 有请二位大人。 曾查得案卷，内有谋私亲夫一案，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。 有过仙玉而不登， 好过仙玉而不登。 大人升堂，先生哪一案？ 自然先生谋私亲夫一案。 大人升堂，司礼等你们伺候， 请。吩咐开门。 唤常家。 常家上堂 报，常家告喜。常家参见三位大人，公文呈上。 公文一句，当堂撤奉。听殿。 是。 常家一命充公道。 有。 胡家一命充公道。 一。常家是你，胡家又是你，一人充当二役，分明是一刁棍。 请刘大人用刑， 来， 又 吃下去的大。 起马，小人有下心，未曾毙命， 有话朝上回。 是。小人好比大人胯下之驹，扬鞭就走了将军职。公文上有小人名姓，方敢应承；无有小人名姓，不敢应承。望大人相请。 常家有回应，其心苦免。 免。 待反复。 是。反复。走走， 不太去头来， 有罪不敢抬头， 恕你无罪。 谢大人， 反复一颗有诉状， 有诉状， 臣 知无 本愿问你，可有诉状？你倒有，叫你臣有失误。分明是一刁妇， 请刘大人用心， 待有掌尊。 是何道理？ 请刘大人用心 来 哟 看呐。